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阿杰， 我是蓝豆丝。 近况 吧。为什么阿杰要换啊？ 欸，我也在想要问个问题，但是我没有问出口。沒 有啊， 为什么要从西姐换到阿杰？ 好不顺， 就今天想来点不太一样的。 那你可以改说东杰。下次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是阿刚。 然后在半年之后变南杰。北捷， 北捷，北捷最近的营运状况好像还不错， 是不是？ 好啦，蓝豆是你的近况啦。 好，我近况就是耶，恭喜 Line Ranger 四周年了。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 Line Ranger 就是一个对手游， 在玩呢。 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每一 这么一说，我就知道 了，都需要去玩的哦，都要 log in 哦，不管再忙都要 log in。 天哪，我很久以前就听到你在玩了，到现在还在玩呢，啊。 对，他四周年了，大学都毕业了呢。 像我现在知道有人还在玩宝可梦，我都觉得很佩服。 拜托，宝可梦才两年而已。啊，一周年还两年？两年嘛，上次是一周年嘛，哦，所以是已经两年，一年半了，已经一年半了。 好像有一年半，对。 我这个是四周年，所以呢，我现在要开放，就是说，如果有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然后他也是非常喜欢玩 Line Ranger 的呢，麻烦请就是私讯到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的私讯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告诉我说你的等级，还有你的 LINE 的 ID， 我就会帮你加好友，我们就可以一起玩 LINE Ranger。 哇哦，哇哦， 应该没有人会回应， 真的， 我也觉得 游戏偏冷门， 但是 是吗？ 对，这游戏偏冷门，但是不是你现在去 download 了，是你已经在玩一阵子，你需要好友帮助，因为这游戏需要好友邀请好友，然后互相助攻的，加入工会什么的。对，那如果说你只是单纯想要开始玩这个游戏，你也可以加我，但是你先不要下载 app， 等加了我之后，我邀请你之后你再玩，因为这样我就有credit。 哇哦 ，OK， 非常清楚了吧？ 这是你的近况。你的近况就是 这个，就是我就是想要 celebrate 这个游戏。然后第二个近况就是我在尝试一种纸片人茶。 这是什么？喝了会变纸片人这样？ 对，我希望是，这是我在某一天就是转电视的时候，什么什么，请你跟我这样过生活什么之类，或者健康好食生活什么之类的这种节目。然后就有一个中医师就是说，我们先来介绍一种纸片人茶。听到这种，马上眼睛亮了，耳朵竖起来， 为之一亮。 然后我还把它，对，还把它背下来，就是枇杷叶、荷叶。哎，我可以讲吗？这样万一等一下人家说我宣称疗效， 没有疗效， 那 不相信 啊？ 我没有疗效，就是我只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我只是自己在尝试，你们可以不要这样做。只是我现在在分享我的近况。好，枇杷叶、荷叶还有紫苏这三种中药材，你把它加一点，就是泡茶喝，就纸片人茶，然后就每天当水喝。可是我也不知道喝多久才会变纸片人，还是什么都不吃只喝茶？ 应该是什么都不吃只喝茶，不管你喝什么茶都会变成纸片人，这是我敢挂保 证啊！真的，不要乱。所以我在过年的时候我就去迪化街，你们有在过年的时候去过迪化街？过年的时候哦，去迪化街。 前过年前是有去过， 过年前有去，但是过年时呢， 好像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告诉你，95%的店家没有开啦。 哦， 超冷清的，车位超好找，而且根本就不用跟人家人挤人。95%的店家是不会开的， 没有开也没有人挤人，那你去做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啊，去迪化街买中药材啊，纸片人茶、啊。 纯买中药材， 就去买那， 还是 对纯买纯买的，对纯买中药材有，但是就是你要找到一些店家才有开这样子。我就是说，老板，我要枇杷叶。他说喝减肥的吗？我说哦，对对对，就是这一位。 他是看了你的，从你身上这样打量了一下之后说出口，还是立刻说出口？ 没有，他说枇杷叶，你要喝减肥的吗？他没有打量我。 哦、okay, ，OK， 没有。 有 那天很冷，我穿厚外套。 哦，他有可能打量完之后说哦。枇杷叶哦，你是希望圆润一点吧？ 有可能，有可能。然后我还说还有那个荷叶，还有紫苏。对，但是好，我现在很快结束我的近况。我重点是描述一下这个味道，这个茶的味道呢。我告诉你，喝了之后你会有一种过端午的感觉。 哦， 非常像粽叶的味道，粽叶加水喝的味道。非常非常像、嗯、然后后来第一次喝我就觉得哦好想吃糯米，好想吃蚂蚱哦。然后第二次喝的时候哦好想吃有包红豆的那个蚂蚱哦，就是那种甜粽。反正就很像粽叶的味道就对了啦。嗯， 这次没有油油的吧？ 没有油油啊，纸片茶，纸片人茶哎、欸，怎么会油？那是茶。 那个肉粽粽叶给我的那个最大印象就是油油的。 啊，那你没有去帮妈妈洗过粽叶？洗过 有有有有， 就是还没有包粽叶之前，就是有那个，就是那个味道，反正就很想配糯米啊。 了解了，了解了， 就这样结束我的近况。 顺着蓝豆师的话题说下去。蓝豆师提到这个中药的这个纸片茶，哎，不瞒各位说，我最近去了泰国玩，然后呢，泰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刚好顺着蓝豆师的这个中药纸片茶，我们中间呢有去购物站，因为我们是跟团嘛，那旅行社那种比较便宜的团都会带你去购物站，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泰国什么。草药研究中心之类的，然后就进去之后，他就标榜说，哎，可以帮你做免费的快速体检，然后做完之后就可以说，哎，你这边虚，那边虚，这边虚，那边虚，你要买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哇，一罐都3500、4800的，嗯，非常的恐怖。但是他就是标榜说，哦，这都是毒蛇萃取出来的中草药。萃取出来的冬虫夏草萃取出来，然后吃了之后就会很有效这样子。那想当然了是一罐都没有买。那我对这个中草药啊的茶其实是很感兴趣的哦，但是呢把它包装过后之后可以卖这么多钱啊，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哦。所以蓝豆师，你觉得这个纸片茶如果做成胶囊的话， 有有有，一定有卖点。因为像我现在就遇到一个瓶颈，就是这三种药材加起来很蓬 啊， 我要怎么把它泡在茶杯里面，然后不被发现？ 哦，就是大家说，哎呦，哎呦，薄荷叶，哎呦， 你 什么什么， 不是， 哎呦， 对，好友你要喝 纸片茶哦， 对，对啊，就会被发现， 然后再从头看你看一眼这样，哦。哦，所以如果有， 我就去中药行去买那个煎包药包的布，他们有卖那种大中小药包的布，我就把茶叶都装进去，然后用冲的，但是就很大一包，你知道吗？ 还是 很 大 一包的，我就放在那个热水壶里面，但是就每天带一个热水壶，很像神经病，因为很重，超重。 OK， 是那种郊游大。登山远足那种大的热水壶、喔、 嗯，感觉就很像 去医院探视朋友带的鸡汤。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类似那种很蠢哦，带了一盅这样去上班，因为那个药太那个， 但是也是为了健康嘛，所以如果为了保养。 对啦，那、如果说你可以把中药材就是把它分装好，帮它代客煎药，或是做成胶囊，哇，大概可以再卖个十倍价钱吧。 是毕竟它是一种服务嘛，成本要考虑进去。 对啊，可是问题是可以从泰国代理进来吗？那个是不是要什么药检局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没有、因为它那个什么草药中心就是这样一罐一罐一罐的卖啊。我对泰国的印象有一部分很好，有一部分很不好。很不好的点就在于，我觉得他们为了推广自己国家的产品，然后设了很多这种类似这种观光局，有一点半挂保证然后半推荐你的这种购物站，然后观光局又好像在宣扬说泰国的名产就是毒蛇啦、乳胶啦、珠宝啦、中草药啦，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推广。然后泰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们去出国旅行的时候可以带几件大件的行李？ 两件啊，一件或大一般哦。 另外一件或两件， 亚洲区一件或两件。对啊， 结果泰国这个地方很神奇哦，它是用重量来当限制，就是说你可以带不止一件，至多几件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我同团的有带很多件，然后总重量不要超过30公斤就可以把它带回来，所以我就看到同团的人拿一箱泡面也当一件，然后一盅的那个包装好的燕窝也当一件，然后自己的行李再当一件，就三件四件也是这样带。我觉得是默许，为了观光目的默许你这么做，就是有一个潜规则 哦，我懂你的意思。 这条航班的线呢，就是可以鼓励大家多多带一些泰国特产回去。 因为现在我知道是为了说，比如说以前大行李大家塞得下就是一件，然后不限公斤，然后后来慢慢改是说，因为其实搬行李的人他也会受伤，也会有职业之灾，所以他希望说一件行李不要超过23公斤。 哦，对对对，有这么样的一个 对 那个规定。 然后你当然可以一个人带30公斤，那你的话一件行李不要带23公斤，那你就可以带两件。所以有些航空公司是用件数来分，有些然后件数来分之外，他希望你每一件不要超过多少。 对，平衡一下。 对，对，没错。可是他这种的话很明显就是希望你多多购物，然后包装好纸箱，你就是可以上飞机就 对, 對, 對, 對, 對， 一箱一箱一箱的上飞机，总重量不要超过30公斤就好。 对， 这是我泰国行的第二个小经验。那其他当然就是跟 好啦， 其他当然就是跟一般泰国行差不多了，就是看看他们情色的那个部分，然后享受他们阳光沙滩的那个部分。然后 情色是怎么来部分？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去过泰国，然后我也没有想要去泰国。 就是他们有那个最这个还在这个保护级状态的，大概就是按摩 哦， 然后、 按摩还好，泰国按摩听说很有名，不是？ 对对对。然后稍微再往上走一点的话，就是有肌肤之亲的按摩。然后再往， 可是你不怕那些都是 没有？我没有 做过手术的， 对对，我没有去执行这个项目，我只是分享他们有这样子的项目的。然后还有， 那你们同团的人有这样去过这个项目？ 有而且那个人很神奇哦，他还有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就很大 方， 还有女朋友 很大方， 超大方的，他女朋友超杀超凶的。我们整团的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吃惊，就是吃惊，没有别的形容词可以来形容，就是吃惊。 你男朋友去做泰国浴？ 你 OK 哦？ 真的假的？等一下，泰国浴是不好的。 泰国浴就是那个服务的人会脱光光在你身上磨蹭磨蹭，它本身就是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 按摩工具。 对，它本身是洗澡工具。 哦，我知道，就像是搓肥皂的那个。 啊、对，然后最后会有一个那个动作，就是男生女生的那个动作。 天哪！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就玩得尽兴，玩得开心就好了，我不在意啦。哇， 真的假的？ 超大方的。 会不会是那女生也有去？ 没有呢，没有呢。我们总共 还是说那男生大概买了100万的钻戒和黄金，还有包包给她。 我私下是有这样子怀疑跟揣测啦，就是对啊，或者是说 那 个男 生 有跟 自己也有别的。 或者那个男生有跟那个女生保证说，我只进行泰国浴前面90%的这个内容。 这怎么保证啊？拜托。 我后面10%，我会跟他说谢谢，然后给他小费。我不知道，反正这个部分，哎、欸，泰国有一部分是这个，然后还有人妖表演啦、之类的。对，大概哎、欸，大部分去泰国人就是看这些吧。然后拜拜，然后去庙宇拜拜，看个动物园的。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呢，是很不错的一趟跟团旅行。虽然里面还是有些购物站，但是我就把购物站当成在博物馆的方式来参观。然后其他的，就差不多就是我的近况了。好啦，阿杰。 相较于你们的近况，我的无聊多了，因为我最近真的很无聊，无聊到我在看动画卡通《无敌铁金刚》。 哇哦！ 是，就是它是新版的《无敌铁金刚》，它只画了第一季，可能因为风评不好，就第二季就突然就没了。但是我看完第一季之后，它第一季是没有结局的那一种，你知道吗？我很想知道，哎、欸，暗黑大将军。把富士山切成一半之后，哎、欸，然后人类好像完蛋了。那后面结局是什么？很好奇，所以我又跑去看旧版的《无敌铁金刚》的剧场版，有对暗黑大将军的剧情。然后结果你知道吗？不看则已啊，一看我真的是惊呆了，你知道吗？哦，为什么这样讲？我先讲新版的动画。新版动画版的剧情，我觉得构思非常的有深度，应该说是非常的有那种普罗米修斯这部电影的那种 feel， 你知道吗？嗯，就是不是说深度，是说巧思啊，有巧思， 有用心的、就是、 巧思的点在哪里？大家有看过《无敌铁金刚》，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坏人叫做什么什么男爵嘛。双面人的那个，对，他就剧情就把他演成说，哎、欸，那个坏博士他其实并不是想要统治地球，他其实是为了救人类，所以才会攻击光子力研究所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他利用那个男爵呢，其实呢是也是要为了保护人类。而且你在最后一集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只是无敌铁金刚把坏博士干掉了，所以变成是说那个男爵呢，他变得可以自杀，因为他催眠他，博士有催眠他，他没死的话，男爵不能自杀。那男爵这样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因为他是一个祭祀的概念，这样才能召唤暗黑大将军出来。然后剧情。动画剧情到这边结束，然后接着我不是说我去跑去看电影的吗？剧场版的，天哪，那一部根本就是限制级的，它不是什么情色，是它里头的很多你认为是正派的，在剧场版里头是正派，然后还蛮重要的角色的人都被杀掉了，而且他把他被杀死的那个画面都完全没有眼壁啊，什么头切掉啦， 哦， 被捏爆啦，怎么样的？就是 非常恶心，所以我如果你真的很闲的话，虽然我没有很推无敌铁金刚，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闲的话，可以去看看，因为我小时候对无敌铁金刚的印象就是坏人出现，然后无敌铁金刚出现，然后把他打败，就这样子而已。我不知道后来新版的竟然这么限制级， 这么的 不是给小朋友看的，对， 哎，就是要有一些暗黑的元素啊，跟那种人性挣扎的那种面向，才能够 对 在这个新的时代成为隽永的作品。 哎，我看完还有一个心得，就我觉得如果他拿去给好莱坞拍成电影，真人版电影，我觉得他等他的那个电影的 label 是属于很高的，你知道吗？是有点类似那种变形金刚那种等级， 史诗悲剧。 拍，对对对对。 我对无敌铁金刚的最深的印象，大概是几可能有几十年了吧。有一首歌曲，就是 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对，只有那个主题曲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主题曲哦，是某一个乐团唱的《无敌铁金刚》。 哦， 你有听？ 有 听过吗？ 对对对， 哪一个乐团啊？ 忘 记了。有一个乐团有唱那首歌， 我歌词里头好像有。然后 刺客乐团，刺客乐团。哦， 我小时候看 已经解散好几年了， 会哭吗？嗯。 不会哭啦，就是说、我去 wiki 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我们小时候看的无敌铁金刚是被华视乱翻译，然后集数乱拼接。 怎么会？ 对，就是跟原作完全就是偏了意思。 我可以想象啦，因为他毕竟是要给小朋友看，然后或者他有一些审查制度，或者是他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考量，然后当时的版权概念可能又很薄弱之类的， 所以这部片给我很大的震惊，就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我觉得哎，希杰这么一说啊，倒是勾起了我不少兴致哎，我觉得我可能会去把它找来看看。 好吧，你要看的是真无敌铁金刚冲击力这一部哦， 好， 名字有点长。 好， 什么 冲击力？冲击力， 真无敌铁金刚， 金刚的感 觉，冲击力。 其实我觉得 冲击金刚好力，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近几年改的作品，因为有一点那种回不去的那种状况，就是如果现在很想要复习一个什么东西，可是一打开看那个画质。看那个特色片，有些特色片，日本特色片的那种制作者当时的水平，当时可能是最高水平了，但现在来看就觉得哇，这完全不合格，会常常会让人觉得哦，看不下去。即使是卡通影片、动画影片，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哎，他如果能够翻拍，然后重新编新的剧情，我的接受度是有的，而且我并不一定会想要回去追以前的，就是。这大概是我个人的一点状况。 是， 哎，我觉得希杰啊抢拍耶， 他抢很严重， 他把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那个关于我们喜欢看的电视剧追剧的东西，哎，拿到前面先讲啊， 还说他今天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讲的那么精彩啊，好了，我们 会吗？ 就我觉得还 OK 啊，还 OK 啊， 还行啊。 那你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我们下一段回来的时候再讲啊，希杰就可以、哦、在旁边大枪 好，我退场 好了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旁边的阿杰。 啊。 我觉得我就话不啰嗦好了，事不宜迟，话不多说。 嗯， 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是第九季嘛，第九季我们的主题就是剧啊，对不对？ 是的， 就是那个 drama 的剧，不是聚在一起的剧哦。 嗯。 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要来分享我第就是还蛮喜欢，当下还蛮喜欢，但是现在我在看的话，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因为我只看过一遍，就是第一季到第五季我只看过一遍那种，是大陆翻译叫《花边教主》，英文名字是《Gossip Girl》。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我每那一阵子呢，因为我在追这个剧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SOXO 就是那个旁白声音很 sexy， 然后旁白声音很就引人入胜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就是在演高中生在纽约，然后就是上流社会和那个比较贫穷的学生在一个富家，就是一个很精英分子才能进去的高中，然后他们要为了要念大学，然后在里面就是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高中生因为都很有钱，所以可能家族就是世交，就从小就认识到大的，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事件火花摩擦，就是在就讲他们高中生活就对。那时候看呢会觉得哇哦，其实对我来说那时候就觉得很像限制级，因为里面的都是、 哦、 对男的帅女的美，就是还蛮赏心悦目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外国人嘛，就是难免就是会有一些拥抱啊 kiss 啊或是其他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时候感觉很像限制级，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可能没什么这样之类的，然后就觉得他们高中生活好丰富哦， 多 怎么感觉没什么在念书，对，但是都没有在讲念书的那一部分。哎、欸，也不是那么一样啦。也没有到这么一样，反正就觉得那时候他们在描述的高中生活，然后上游社会上流社会，不是上游。上流社会的高中生活，然后他们富家子弟的想法，然后对于金钱观，对于生活观，还有家人的观念，家族的观念，那种我觉得是这部剧可以来做探讨的。 嗯， 然后所以当下看的时候觉得很冲击，然后其实那时候他们那时候还不是用智慧型手机哦，还都是用按键式的那种 Nokia 的那种，然后或是黑莓机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会很流行发简讯，就是他们有一个网站，就是那个花边教主的网站，只要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赶快发上去，他就会赶快给他传到有订阅他简讯的人，你知道有以前的那个 电子报的概念 有点类似，然后但是有图片，那种画质很差的照片，就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当狗仔，然后你把它，对对对对，没错，但是很渲染，比如说谁跟谁亲吻，然后你就拍一下，然后就上传到花边教主网站，花边教主整理过后就发出来给大家，大家就知道说哦，你这个人在学校里面跟谁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都会就是知道你的 gossip 这样之类的，就会又用这个来然后再去谈论你的八卦这样子，然后可能就被排挤，或是一瞬间爆红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这部片就是很有趣，就是有趣在就是你可以有一种狗仔看一周刊的感觉，就是里面的就是都是一些传闻趣闻，然后你又身在其中那种 feel。 欸，那个女主角啊，她里面那个女主角，她后来 就是 也有这样， 有啊，就是其实因为我要想分享这部片，但是我没有去查太多他们的背景，还有一些主角的发展，是因为我不想要影响到我当下看他们的感 觉。你对这部影片的那个，哦， 对，因为我怕我说查太多资料 的 话， 嗯，请说。 嗯，就是我怕查太多资料的话，会忘记我当下看这部片的冲击力。 我了解，就是你要把那个你要把那个印象留在那里，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不去查他们主角的发展，或是我只知道说有一个女生好像后来有去演歌舞青春，然后有一个里面其中有一个女主角，双女主角线嘛，那其中有一个女主角好像就是后来比较有名，然后还嫁给一个很帅的老公。你应该就是在查他吧。 哎，对啊对啊，布莱克， 对啊， 莱弗利， 他后来就是有演比较多的 莱恩雷诺斯啦，就是绿光战警的那个男主角，死侍的男主角， 就是死侍，对对对对，就他就他、嗯、然后其他人就比较没那么的那个，但是他们也是还蛮不错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好像就没什么作品。 了解了解，这好像我觉得这个欧美的明星好像也还是跟世界各地的明星一样，就是也有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那 有 时候 有，而且 有时候不是自己不想要在一线，是不是？有时候不是他没在一线，而是他自己不想要在一线之类的。 哦、 我觉得有时候还回归家庭或者是什么的，就、 而且其实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拍高中生，我每次就觉得说他们怎么可能像高中生，就觉得他们很成熟。后来发现搞不好他们那时候是真的是高中生， 因为那个外国的人总是看起来比较超龄一点。 也是也是啦也是啦 的。那蓝咒术的分享就到这边吗？ 是的，我今天以上就是要介绍花边教主这一部剧，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回味一下哦。但是请不要批评就是我当下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看我真的觉得很冲击很震撼、嗯、当然现在看就觉得我们被一周刊的那些八卦洗涤之后觉得没什么了。 嗯，其实我姐姐她以前啊有看一个叫做飞跃比佛利的影集，她是不是有点类似？ 是不是 还是因为你没有看、 那 個、所以你也不知道？ 没有看，但是我知道飞跃比佛利是不是都是在礼拜六下午 啊 对啊对啊，什 么之类的， 华视还台视哪一台在播？ 对，类似那一种，我是有印象，但是那时候还不喜欢美剧，那时候还喜欢中国民间故事的时候。 哦，我这痛跳很大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比较爱台湾之类的。嗯、那时候还不喜欢美剧。 其实蓝肉丝分享的这个电视剧，我觉得好像在美国它是一种类型、嗯、那这个类型就是专门，我感觉啦，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但我感觉它好像是专门设计给那个欧美的高中生去看，因为欧美高中生其实他们的生活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彩多姿，但是他必须要透过看这个电视剧来想象自己的高中生活其实相当的多才多姿， 或是国中生，或是国中生、嗯、给国中生说，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就是要进高中，然后跟就是你会遇到这些人，然后你要怎么跟他们相处，在那边勾心斗角心机，还是你要选择做不一样的人之类的，会不会 自己有一个想象的可能是。 对啊， 好，那我要来分享的我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生活大爆炸。 哦、oh, Big Bang Theory、嗯、 对，然后呢它的背景呢，就是我觉得这也很奇妙，它其实里面很多剧情呢也是蛮好笑又白痴的，就是有一种黑色幽默的那种成分在里面，或者是无厘头的幽默在里面。诶，可是它的背景是一群拿到博士的宅男。 对， 就是你刚才那个花边教主是一群高中生吗？ 一群高中生，对。 哎、欸，这个生活大爆炸， 一个家比一个家有钱的高中生。 对对对啊！但是这个生活大爆炸是一个比一个聪明的那种博士， 真的。 但是每个博士看起来都脑袋有洞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可能 生活白痴， 对，过分投入在做研究这件事情上，所以导致他们在生活上面就是会有很多很有趣的跟这个社会没办法结合的，但是有些地方又或者是又过分跟社会结合的那些部分，我觉得里面还有蛮多有趣的笑料在里面。 啊， 真的 里面，请说。 哦，我要补充就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四个男生，对不对？后来在某一集里面开始加一个女生，我觉得那女生是非常好的绿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她的话，就不显得这些男生这么的宅，这么的在生活上多白痴了。 真的耶，因为她那个女生可能是里面学历最低的，但她可能是生活社交能力最好的。 没错， 最能够跟这个社会接轨的。 没错， 然后他们有时候四个男生会用高深的学问来解释一件很稀疏平常的事情，哎，然后那女生就可以一语道破说，这不就是做蛋糕吗？ 对啊， 这不就是打球吗？就是，哎，就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幽默，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就是要时时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书呆子，跟这个社会脱节，不然就会像里面的角色一样。这是我想要分享这个影片的这个第一个有趣的地方，请说。 嗯哼，没有，就啊，对，因为这部片我也很喜欢，这部剧我也很喜欢，尤其是那个主角一，就是那个最聪明的，然后但是也是最龟毛、最有洁癖、最有规矩的人。我就觉得说他其实他也是演了这部剧之后，他好像有点被定型了。 哦，对啊，他好像演别的都会有这样的调性在里 面，没有办法，对。他就没有办法去演一些比较正常的电影，或是大荧幕的作品，或是其他的作品之类的。我觉得啦，很可惜，他被定型。 但好像也是一种演员生涯嘛。 反而是那个主角二的那个男生，他的戏路就比较宽。 还有 他就有一次出现在一些大荧幕上面。 说到这个主角群，其实里面有一段，就是蓝豆是刚才提到说他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演员在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是怕破坏了对戏的里面的一种印象。 没错， 欸，可是我反而会很想要去查查这些演员到底在干嘛，平常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戏里面一样这么的跟社会不能够相处，无法融入社会的这个状况。欸，我觉得里面有一则很有趣的花边新闻，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其中一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欸，曾经短暂的在一起过，然后后来呢又 是那一组吗？ 欸，就在戏里面他们在一起，在戏外他们也在一起，哦，但是在戏外呢也是在一起一点点时间就撒要拉拉了，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在演这出戏嘛，然后，互动关系也都很好，还是好朋友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些会让我更想要去追这部戏，就是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演员的凝聚力很强，然后戏里戏外都像一家人，这种调性让我觉得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感觉。戏里面是这样，然后戏外面呢也有这样的氛围，我喜欢这种花边新闻。 对，因为你知道男主角和女主角他们家也是住对面，就跟我上一集分享 Friends 一样，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真的合得来了，住在附近你就是会有特别的磁场。对不对？ 对啊，就是有一种很真的是很 match 的那种感觉。 真的， 对，这是我很喜欢这个影集的第三个原因。好，那我想要分享的呢大概也就到这边啦。 其实有看过吗？《Big Bang Theory》 有看过一两集，不是我的菜。 什么？ 但是你不觉得他的设定跟你的背景有点像吗？ 也，我没那么宅，说真的。 不是吧？也是没那么聪明吧？ 有，我大学研究所的时候真的有这么聪明，真的有这么聪明。 就是对一些那种科学的啦、物理的啦，那种洞察力非常的十足，然后可以很快速的进到一种解释逻辑里面。但是对生活的状态呢，反而是完全一窍不通，完全无法解释这样子。所以希姐本身可能不喜欢看和自己背景相对比较相似的作品，比较喜欢去看一些跳出去的跟自己的状态不太一样的作品。我觉得希姐这一集提早破梗有一点不 OK。 还好啦，本来第九季 大家都知道啊，就把他想要分享的啊， 他一定是忘记我们第九季要分享什么主题了。 没有啊，因为你们是剧啊，我那个是动画，不一样，对不对？ 但是我们其实 才二十分钟， 你知道我们没有那么硬性规定啊。生活大爆炸一集也是二十几分钟， 对啊， 好吧，也是啊。那我之前有分享过《双峰》这部美剧吗？ 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有， 但是也是轻描淡写。 其实我觉得忘记我们讲过，就是他很屌，他在第二季的时候曾经说我们25年后再见，就他25年后真的拍第三季的事情。我 有 提过吗？ 我有个疑惑，就是那个我这一次过年回台中的时候看我们家的 NOD， 他居然有双峰， 有啊，因为他最近出了第三季 啊。哦，所以他是出现在 NOD 上面是合理的， 出来了，因为它是经典了。 了解了解。好，那你要再来补充分享一下你的双峰吗？ 既然因为我印象中我好像有在节目中分享过，就是它是一部会让你看不懂，但是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把它看下去的影集。 有这种东西吗？ 有，就是但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甚至会看到睡着，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演什么，但是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会一直想把它看完，就是它有一种魔力 ，magic。那个这部片的导演很有名，一时忘记他的名字，反正他就是他会创造一种 magic， 会让你一直盯着把它看完，然后你也不会说它好不好看，你会觉得它是一部艺术。 什么东西？ 那导演是 David Lynch。 对对对对对，林区先生，他影响那个美剧界非常的剧烈， 严重是不是？ 严重， 对对， 不只是好， 我想讲的是，我最近也是有在追另外一部，也类似这种情况，就是很有名的《X 档案》，大家不知道有没 有 听过？ 有，有听过，但没看。噔噔 《X 档案》忘记了，现在应该是第11还第12季吧，就跟我们节目差不多。那 哇，等一下，你现在这样子是在诋毁他，还在诋毁？ 你不要自抬身价，拜托你。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 好 不 好？ 《X 档案》假设现在是到第11季好了，我有点忘记他现在是第几季，他去年可能出了第10季这样子，但是在第九季呢？第九季可能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 2002年， 对对对，然后你在看的时候，男主角已经就是整个就已经老化了，就是很老很老了。那但是现在是第11季没错，然后女主角也老化，那你就是会觉得天啊，这两个为什么还有办法演戏？就不要几岁，你知道吗？ 戏精吧。 对，新的上一季还第十季还不错，但第十一季说真的，我觉得他有点像有那种骗钱的感觉。 哦，没办法，为了 看不出什么感觉， 为了影迷而付出，但是还看不出他的深度这样子。为什么我知道？ 你说 为什么我知道《X 档案》是2002年？是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高中。我哥哥呢是 X 档案的忠实粉丝，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去，我们就在看电视，然后那时候我从美国的姑丈呢回来了，然后看到我们在看一个，当时已经是重播了吧， 重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台湾灵异事件》。你没有听过这个电视剧吗？ 当然有，当然有。 台湾灵异事件，然后 我必须说我有。 哦，你也有，那个谢祖武演的嘛？对，然后那个我姑丈呢，他来自美国，他就用英文问我们说：“你们在看什么啊？我看你们这几天都还看这个。”然后我哥呢就跟他稍微解释了一下，哎，发现不太好解释，就跟他说：“哦，这就是台湾的 X 档案了。”哇，其实是有一点差别了，但是呢， 差很大，好不好？ 但是好像又说得过去哦。 对对对，那个年代好像大家都叫他台湾版的 X 档案，对， 是不是 啊？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对这个影集非常印象，大概是2001、2002年的时候，他的告一段落这样子。哎，没想到2016年又复活了。 好吧， 好啦，那我们也分享了一大堆了，包含这个花边教主。生活大爆炸。 最后我想骂一下华视，我可以再骂一下华视。 好啊，好啊， 真的，我看，真的让我，你感觉你刚刚讲到2002年，我整个就想到就很生气。 就是做了什么？ 大概也是2002年那个时候，还是2001年，我有在追，也是华视，那个我在大学抓华视的一部美剧，叫做台湾翻作。定格一下，台湾翻作什么？异形追麒麟。那他假设一共有三季好了，他好像一共有三季还是四季，我忘了，应该是三季。就华视就是给人家只播一二季，他很多片都给我这样搞，你知道吗？他会很生气。然后后来你想，后来网络才渐渐发达，没有人在分享啊。第三季我到后来我还是去奇摩知识问人家结局到底是演什么。只能靠自己想象，你知道吗？气死了！ 哎，你确定是华视吗？ 印象中是华，要不然就台视。不然你帮我 Google 一下， 因为台视影集有口皆碑。 天哪，不是华视影集有口皆碑吗？ 是台视。 我来搜寻一下， 我也搞不太清楚了。 那个碑是哪个碑？ 碑，这个里程碑 的 碑，里程碑的碑。 不是，我说有口皆碑，可是有口皆碑是好的啊，他现在在骂他们呢。 没有，这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 slogan 啊。 哦， 不是别人在讽刺他们。 来， 我以为是讽刺他们。 我 Google 搜寻《异形追缉令》，就会搜到一个奇摩知识，第一个就是奇摩知识，那个可能就是我问的、 哦。真的、啊？ 可能啊。可能啊，《 异形追缉令》的结局，很久以前台视播过一个断断续续的科幻影集。 哦，是台视哦，对不起，华视，对不起，对不起，向你道歉。 我帮你澄 清、啊。不管了、啊，三台都乱七八糟的。 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也分享了很多了。 Okay. 再重复一遍，包含花边教主，包含生活大爆炸。包含双峰 X 档案、台湾灵异事件，还有异形追缉令哦， 还有无敌铁金刚的动画， 无敌铁金刚，好的，好的，好， 拜拜，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哦，最后，因为我们上一集是用新春特别节目来搪塞，不是来替代。那因为我个人去泰国的关系，我在这边诚挚的跟大家说声抱歉。那我们这一集呢，3月2号的时候会上来，对，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了啊，也希望大家啊，已经开工一个多礼拜了嘛，就是新春开工愉快了。好，祝福大家。 好哦。 好，那大家就拜拜喽。 拜 拜。